见成长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。 三伏苦暑天儿，嗓子晒冒烟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叫上他拉班儿，手里把乔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出去找凉快儿。孔子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冰皮羊肉串，做点毛豆小凉菜儿，手边开着花夹子儿，夏天自由他得了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儿。 87.6，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，皮肤病医馆。0106-8585858，6865858。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。诵读小站，细细品味，好好读书。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，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，所以我选择 VIP Kid。 瑞典作家弗雷德里克·巴克曼的《外婆的道歉信》是一个关于爱、原谅和守护的故事。艾莎古怪又疯狂的外婆，不管在什么情况下，都会站在艾莎这一边。为了艾莎，她甚至可以与全世界为敌。书中的这样一段文字，就鲜活地刻画了外婆的形象。外婆77岁，马上就要78了。她也不是一位称职的70多岁老人。他看上去的确很老，脸皱得像塞进湿鞋子里的报纸团，但从没有人说外婆太老成了。活泼，人们有时会这么对艾莎的妈妈说，表情不是很担心，就是很生气。此时妈妈会叹着气问对方需要赔多少钱。外婆曾经在医院里抽烟，触发了火灾报警器。还有一次，他在布里特、玛丽和肯特的花园里堆了个雪人，就在他们阳台的正下方，还给他穿上了大人的衣服，看着像是有人从屋顶上摔了下来。艾莎猜测，这些就是人们觉得外婆在她的年纪过于活泼的时刻。他们还说外婆疯了，但事实上她是个天才，只不过同时有点古怪。她以前是位医生，得过奖，有记者报道过他奔赴世界上那些最可怕的地方，别的人只会从那些地方往外逃。他在世界各地救人性命，对抗邪恶，就像超级英雄一样。 诵读小站，由第八届书香中国、北京阅读季、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好歌会说话，会说话。 外婆呢，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，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，当外婆难过。 好歌告诉我，歌曲里有故事。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。 这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，每个人在生活面前。 好歌告诉我，有梦想就要去拼搏。 好歌告诉我，时间会治愈伤痛。 好歌告诉我，开心最重要。 好歌会说话。 各位中午好，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，我是英超，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。现在呢，这个影视作品啊，越来越重视主题曲的创作。那么有的这个歌星呢，用的顺手的话，这个很多影片都会找他一个人来唱，比如说王菲就是吧。 那么同样呢，还有一种情况，就是很多不经常在歌坛上抛头露面的歌手呢，也会借助这个机会，哎，重新回到大家的视线之中。比如说最近这个陈坤主演的电视剧《脱身》呢，就比较火热，是吧？虽然说呢，这个肯定是热不过世界杯，但是呢，在足球热度的这个冲击之下呢，这部剧算是为数不多的具有较高话题度的这样的影视作品。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有多少朋友看过呢？那么同时呢，马来西亚歌手品冠也是因为演唱了两首剧中的插曲，再次受到了关注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歌坛新闻录板块来跟各位聊的话题就是又见品冠。那么欢迎各位也是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，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，一起来互动，一起来聊一聊有没有哪一首品冠的歌曲曾经唱到过您的心里呢？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，和你谈谈他的过往，歌坛星云录。 这都说啊，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。那品冠喜欢音乐呢，也是受到了父母的影响。因为爸爸妈妈呢非常喜欢听歌，所以说他很小的时候呢就开始去接触到音乐了哈。后来呢，这个音乐对于品冠的性格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因为他上学的时候呢，个头比较小啊，发育比较慢，比较晚，所以说呢，他老是不被重视。那么时间长了呢，就成为了同学当中的那种就是存在感不是太强的那一类人。但是呢，到了11岁那年，品冠呢在班上唱了一首英文歌，哇，突然间就惊到了同学们，大家哇、啊，这个就特别受欢迎。那这个事情之后呢，让品冠的自信心哎就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升，慢慢的他的性格哎也逐渐开朗起来了，和同学们的关系也是好了很多。所以说呢，唱歌好看来还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事儿哈。今天节目一开始，我们先来分享他的歌《我以为》。 不想有天让我知道你对他有那么好，你说会懂我的失落，不是靠宽容就能够解脱。我以为我出现的时候刚好你和他正说要分开，我以为你已对他不再期待，不纵容他再给你伤害。我以为我的温柔能给你整个宇宙，我以为我能全力填满你感情的缺口，专心陪在你左右，你不怕一切的错。也许我太过天真，以为奇迹会发生。也许我 太过天真，以为奇迹会发生，它让你红了眼眶，你却还笑着原谅，原来你早就想好你要留在谁的身旁，我以为我够坚强，却一天天的失望，少给我一点希望，希望就不是奢望。 我以为来自品冠，其实呢，小的时候品冠因为身高的问题也是非常苦恼，因为个头矮小嘛，所以说他就成为了学校这样的被欺负的对象，很多不怀好意的同学呢总是故意嘲笑他或者说欺负他。不过呢，中学之后这样的情况好转了很多，因为小的时候呢经常被人欺负，所以说呢恰恰让品冠充满了一种正义感，所以说在中学的时候呢他就加入了一个小组织，什么呢，就是维护校园秩序，哎，每天跟个小警察似的，穿着这样这个学校发的这样特殊的制服，然后在学校里专门帮助那些弱小的同学。那么在家那个时候呢，他已经非常喜欢吉他，经常在班里是又弹又唱，所以说看上去呢就觉得他，哎，这小伙行啊，文武双全哈。据说呢因为如此，他还当年收到了很多很多女同学送来的情书。继续来分享品冠的歌《门没锁》。 又开电视第二波，画面一幅幅过，左耳跟却右耳闪躲，有眼睛不知寂寞，门没锁进来坐，电话怎么没响过，我削了一个苹果，脂肪却没咬过，明明感觉你来吻我，却怎么没发生过，门没锁进来坐，连蚂蚁也不放过，天都黑了你都没来过，没来坐，戏都完了眼都没眨过，没哭过，完美的剧情错过，伤心戏份太多，太脆弱，连哼一声都伤过，天都黑了谁都没来过，没来坐，衣都挑了鞋都没脏过，没走过，想要的戏也买错，爱你的人不爱我，太难过，我还能浪费多少的结果，削了一个苹果，脂肪却没咬过，明明感觉你来吻我，却怎么没发生过，门没锁进来坐，连蚂蚁也不放过，天都黑了你都没来过，没来坐，戏都完了眼都没眨过，没哭过，完美的剧情错过，伤心戏份太多，太脆弱，连哼一声都伤过，天都黑了谁都没来过，没来坐，衣都挑了鞋都没脏过，没走过，想要的戏也买错，爱的人不爱我，太难过，我还能浪费多少的结果， 门没锁来自品冠。一角说，记得以前的四川卫视还是哪个电视台，每天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会播放这个流行歌曲的录影带，那个时候呢第一次听到品冠的门没锁，觉得超级好听，但是那个时候呢还没有网络，只记住副歌的节奏和一两句歌词，想起来呢就哼两句。樊杰华洛静也说，无可救药和明明很爱你都是上下学的路上必听的歌曲了。品冠呢上大学之后呢经历呢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知道了哈。那么咱们前几天呢在光良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聊过， 因为都喜欢音乐，所以说这俩人呢就结识了。后来呢在毕业的时候呢被光良拽着录了一首歌，没想到呢这歌就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，让他呢得以被李宗盛发掘。后来两个人呢成立组合，那五年之后呢组合又因为种种原因解散了。那么这整个过程呢我们就不再细细详谈了，因为在光良的那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已经跟大家交代得很清楚了。有兴趣的朋友哈，可以在网上搜索我们6月29号的节目来回听。所以说呢在这里关于他们解散的事情我们就一笔带过，不再细说了。好吧，继续来分享光良的歌《后来的我们》。 过那条长街在转弯，那是以前我常来的地方，碎花窗帘和干净的窗，你一直希望对面是一片海洋。后来听说你一直相伴，太多寂寞在屋里一直烧不完，在别人面前我们总显得大方，说还是朋友或许只是一个假象。后来的我们一直都遇不上，仿佛都在避开某一些地方，在人群中都走得特别匆忙，怕一不小心就认出对方。后来的我们又被谁而遇上，忍痛许久的伤终于能原谅，才明白眼泪只是一种行囊，而我们都是彼此幸福的转场。相伴，太多寂寞在屋里一直烧不完，在别人面前我们总显得大方，说还是朋友或许只是一个假象。后来的我们一直都遇不上，都在避开某一些地方，在人群中都走得特别匆忙，怕一不小心就认出对方。后来的我们又被谁而遇上，忍痛许久的伤终于能原谅。 后来的我们来自品冠的演唱，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，继续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，我是英超。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又见品冠，那么有没有一首品冠的歌曲真的唱进各位的心里呢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，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。袁老师说每一次看到品冠的照片呢，都要愣一下，没办法，自己脸盲症晚期，总是把他呢和另外一个乐队的鼓手给记混，两个人长得实在太像，小时候还以为品冠就是一个鼓手吧，后来才知道是两个人。但是呢他们的发型一样，脸型一样，眼镜也一样，只有眼睛大小不一样，真的是无力分辨呢。这个我也想说一句哈，语文老师，这个如果说您找着这个人呢，也发来让我瞅瞅呗，看看跟品冠到底有多像哈。虽然说品冠跟光良呢两个人是一起出道的，但是说起这样出道的原因呢，其实并不是因为光良，而是因为李宗盛。品冠呢大学毕业的时候呢没有百分百确定自己啊，我要不要当一个歌手啊，还在犹豫。因为呢原本他在学校里成绩就很优异，这个要按部就班的报考这个国际注册会计师证书，是吧，高大上哈。那么这个资格呢，资格证呢被认为是国际财会计的通行证。后来呢因为李宗盛找到了他，就放弃了这个打算。 当时呢，他和父母说自己要弃笔从歌的时候呢，父母相当震惊、意外还有不解。那么幸好呢，李宗盛这个名字还是足够响亮的，一家人呢刚好都是他的歌迷，都喜欢他的歌，所以说呢，他才能够得到父母的肯定，正式进入歌坛。好吧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分享很有意思的一首歌曲，来自品冠、李宗盛、周华健共同演绎的歌曲，叫《最近比较烦》。 比较烦，总觉得日子过得有一些极端，我想我还是不习惯，从默默无闻到有人喜欢。最近比较烦，总觉得钞票一点比一点难赚，朋友常常有意无意调侃，我也许有天改名叫周转。 最近比较烦，我看那前方怎么也看不到岸，那个后面还有一半天在追赶，还有写一首皆大欢喜的歌是越来越难。 最近比较烦，陌生的城市何处有我的期盼，挥别了家乡的伙伴，现在的我更觉得孤单。 最近比较烦，女儿说六加六结果等于十三，我问老段说怎么办，他说基本上这个很难。 我最近比较烦，我比你烦也比你烦，我梦见和范岛爱一起晚餐，梦中的餐厅灯光太昏暗，我偏寻不着那蓝色的逍遥丸。 人生中有远的近的麻烦，太太每天嫌我回家太晚，有妈妈嫌我长得寒酸，虽然我已每天苦干实干，管他什么天大麻烦，久而久之我会习惯，天下没有不要钱的午餐。 太太发现你是裙子很短， 她就买了8000块的耳环， 女儿太胖儿子不肯吃饭，车子太烂银行没有存款，麻烦，我很麻烦，麻烦， 最近比较烦，我比较烦，我的头发只剩下从前的一半， 每天的工作排得太满，台北的女生有些高不可攀，最近比较烦。 非常有意思而且非常流行的一首歌曲哈，最近比较烦。我记得很多年前刚听到这首歌的时候，觉得还不太能听得懂，只听热闹，就觉得唱得很有意思，这几个人唱歌的状态啊很有趣，跟其他歌星不一样。但是现在呢，越来越能听懂歌词当中的内容了哈。好吧，就像这首歌最后唱的一样，不烦，没啥好烦的，再烦也得面对嘛，是不是？品冠呢也算是歌迷的一个典范了哈，一直呢把李宗盛和周华健当作偶像，后来呢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了李宗盛的赏识，成为同事还有合作的机会。其实呢品冠刚出道的时候呢，也被后来公司里的一个大牌歌手当成了偶像，这个人就是梁静茹。

这是品冠单飞后的第一张专辑《疼你的责任》当中的歌曲《陪你一起老》。当年呢，他凭借这张专辑取得了不小的成功，给后来的发展呢增添了很大的信心。但是呢，好运转瞬即逝，在2000年后面以后，随着这个网络的冲击，音乐市场变得不再景气。那么等到品冠发行的第二张个人专辑《U-turn 180度转弯》的时候呢，实体唱片的销量已经大不如前，当时呢整个乐坛面临的都是这个问题。但那个时候呢，很少有人知道原因。这张专辑呢是有一点点转型的意味的，音乐风格呢比较多元化。所以说品冠呢最开始还以为是自己的转型让歌迷有点接受不了，导致了专辑的这个失败。那么这个事情之后呢，很长一段时间里品冠都挺颓废的，甚至都产生了退出歌坛的想法，转而投向了影视界。所以说呢，擦亮自己的眼睛，时刻保持一个理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，不要被骗，还是非常重要的。好吧，一起来分享专辑《U-turn 180度转弯》当中的歌曲《最想念的季节》。 玩笑才打破沉默，无论如何可别太想我，说不出口还是要说祝你顺风呢，没有关系不必担心我，偶尔阳光偶尔雷阵雨，光如浮云散落如岛屿，曾经我们奋不顾身卷向浪里去，漩涡的记忆潮汐里浮游、哦、我所有疯狂所有悲伤只有你了解，最想念的季节最初的那一天，我爱说的梦，你爱的歌，精致与完美，人生多么善变已无所谓，不想象的那么容易啊，是谁说的有舍才有得，你陪我闹你我笑陪我不说话，你陪我写的歌还有谁能感应、哦、我所有疯狂所有悲伤只有你了解，最想念的季节最初的那一天，我爱说的梦你爱的歌苦涩而甘甜，远走高飞，远行远念。 最想念的季节来自品冠。品冠呢，刚才我们说了，其实呢这个以为自己的转型歌迷无法接受，所以说呢很颓废，转而呢投向了影视界。但其实呢他倒霉的事儿就开始了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他觉得老天除了让他当歌手，其他什么都不让他干。因为第二张专辑成绩不佳，他不就去拍戏了嘛，对不对？结果拍了两部戏呢，胳膊骨折了两次。所以说呢，思前想后，品冠也觉得可能真的是天意，自己就不应该产生别的想法。所以说呢，伤好之后重新回归歌坛。所以说呢，问题啊真的是不重要，我们真的是要从问题当中发现和收获以及学习到什么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部分。所以说呢，要感谢那些给我们带来痛苦的人还有问题吧。一起来分享品冠的歌，很好听的一首《那些女孩教我的事》。 要不是你让想念猖狂打破天窗，我不会发现枕头上的荒凉，以为你就是故乡，却变成我的流浪。谁的傍晚是谁的天亮，十九八七六十六一人同时狂欢，五四三二一个人倒数孤单，回忆的拥挤广场，假装你还在身旁，就像你最爱依赖我的肩膀。第一行诗的狂妄，第一首歌的难忘，第一次吻你的唇，你的倔强，第一颗流星灿烂，第一个天真愿望，第一个诺言，美丽的荒唐。你教我爱的善良，你教我恨的野蛮，你教我忘记该忘，伤心太伤。那些你教我的事，让思念更苦更长，只想问想念的想念的想念的你怎么样。爱情是信仰，或只能是旅途风光。那女孩带我漫游一次天堂，你教我怎么爱上，却没教怎么遗忘，让我的阳光都变成了泪光。第一行诗的狂妄，第一首歌的难忘，第一次吻你的唇，你的倔强。 样说梁静茹崇拜品冠，品冠崇拜周华健，这算不算是滚石内部的一种传承呢？绝对算。杏兰说，以前看新闻说品冠的两个孩子都是在他的歌声中出生的，他在产房里给妻子唱歌，唱着唱着孩子就出生了，起初还不信，后来发现他的歌其实真的很适合安抚情绪，能起到作用。别问我怎么知道的，我试过，我的天哪。好吧，恭喜恭喜哈。好吧，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，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又见品冠。我是英超，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，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。虽然说呢品冠走了歌手这一条路，但其实呢他从出道开始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的老本行，干嘛呢？大家可能都忘了哈，理财啊。从出道赚取的第一桶金开始呢，他就一直精心执行着自己的理财计划。他这么做呢，倒不是想当富豪想发财，只不过是想早日实现自己的梦想。什么呢？用十年的时间把一生的钱赚出来，让父母从马来西亚接到中国来生活，让自己的下半生可以衣食无忧。所以说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品冠还是很孝顺的哈。那最开始呢家人还挺高兴，毕竟呢他父亲最初真的是希望他能在金融领域成就一番事业的嘛。结果呢从02年的时候遭遇了一次失败，当时呢真的是欠考虑了，买了一大笔基金，结果赔了一大笔本金。从那一次之后呢，品冠就变得更加小心翼翼了。后来他发现自己根本不能停下来享受，因为只要丢失了目标，整个人都会松懈下来，慢慢的变得颓废。所以呢就只好不断的给自己提出更大的挑战。当然了，他最成功的一笔投资还是音乐了，不仅仅这个往里投入了时间和精力，而且呢还投入了很多自己的心血。前些年通过在综艺节目的抛头露面，让更多的年轻人也认识了他，从而给自己的职业开辟了新的出路。随时都在品冠。 不得不说的谎，让这故事延长，迷失多少方向，用温暖导航。我被寂寞捆绑，完美只是假象，渴望你来释放所有装出来的坚强。总是觉得少了一点安全感， 想说的话却都隐瞒，其实早就已经有答案。我的爱一天天一遍遍越来越超载，当你哭当你笑当你被伤害，我随时都在肩膀让你放肆靠过来。一天天一遍遍你无法取代，当世界只剩下一片空白，你永远会发现我还在。 随时都在，来自品冠。其实呢，参加综艺节目也让品冠受益匪浅，一方面呢是帮助他再一次扩展自己的知名度，毕竟呢很多年轻的朋友，尤其是他出道时还没有出生的朋友，在这之前呢可能根本不认识他。还有一方面呢是通过在综艺节目当中的表现，他呢也在根据反馈去了解大家的喜好。以前呢他的歌曲都是以情歌为主，那么这些年的作品呢更加强调要传递一些温暖和能量，比如说歌曲的主题回归家庭，关注父母和孩子，当然了这个跟他成家有很大关系，毕竟多了丈夫和父亲这样的身份之后，他也感觉自己身上的责任也就更重了。好吧，今天我们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品冠的新歌，名字叫做为你苏醒。我是英超，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收听，稍后为各位送上的是小说联播。那么在今天晚上10点，咱们的今晚我们说电影节目当中为大家送出的是《建党伟业》这部影片，喜欢的朋友可以继续锁定收听。明天同一时间，依然是北京文艺广播，我们再会啦。 走停停，寒风里的枯草延长了荒凉，残光孤影挣扎为我掩饰忧伤，脚步蹒跚只有自己回应，你想我在我声音用微笑温暖我迷茫的清醒，用最温柔的眼神将伤痛抚平，今生风一笑星星，掩饰雨过天晴，纵然我只有孤独的曾经，你都能将它们变成憧憬，心与街灯不相停，但愿良辰无尽，到明月与你我三人对影，不惧黑夜只因有你回应，走走停停，寒风里的枯草延长了荒凉，